135-520-5357 135-520-5357。

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罗大佑的《闪亮的日子》。这首歌呢，是早在1977年的时候呢，罗大佑为同名电影所谱写的主题歌，当时呢是由主演刘文正来主唱。而后来呢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，是1989年罗大佑的同名专辑当中收录了。而继续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春晚当中的歌曲。这首歌的原唱和作曲都是赵照。今天我们将会听到春晚当中莫文蔚的演唱。这歌的名字叫做《当你老了》。 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睡意时辰，爱慕你的 真情。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，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。当你老了，眼眉低垂，灯火昏黄不定，风吹过来，你的消息，这就是我心里的歌。 来自莫文蔚版本的《当你老了》。当你老了呢，其实还是在讲你没有老的这个状态，就是我现在呢想象以后当我老了是什么样的感觉。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当年呢庞龙在2005年的《两只蝴蝶》专辑当中的这一首《老了》，就是说我现在就已经觉得我老了，感觉天真呢离我越来越远，我却根本留不住它。他说我真的老了吗？尤其是这首歌的最后的部分呢，唱到我有点累了，然后撕心裂肺的喊妈妈的感觉，真的让人会有点觉得老了累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 老了，真的感觉老了，一切都变化太大，再不说那些谎话。老了，纯真的心灵老了，不过仅仅二十几岁吗？却真的感觉老了。老了，开始有了太多牵挂，开始习惯虚假，开始装得不再那么傻。老了，开始渴望有一个家，渴望有个女人，有个孩子叫我爸爸。我真的老了，我已付出太多。

浪漫的季节，最远的诗歌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，七月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，爱恋你的唇齿之间，留着我的誓言，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，你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 这是来自蔡琴的《读你》，蔡琴也是这首歌的原唱版。这首歌呢，作词方面、作曲方面都是著名的音乐人梁鸿志。梁鸿志呢，也曾经为蔡琴创作了他的成名作《恰似你的温柔》。继续，留声地带和你一起温习老歌。下面这首不算特别老，但是知名度够强。这是来自周传雄，《寂寞沙洲冷》。 白色油桐风中纷飞，落花似人又情，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，无端拨弄离人的眼泪，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，伤感一夜一夜。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，是慌乱占据了心扉，有花儿伴着蝴蝶，孤雁可以双飞，夜深人静不徘徊，

选的东西如影随形，无声又无息，触摸在心底，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梦我想你到无法呼吸，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刚才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《我愿意》，这也是王菲的首张普通话的专辑《迷》当中的主打歌曲。而这首歌呢，在专辑当中呢也收录了两个版本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流传比较广的叫做管弦乐版本，而另外呢还有一个以吉他伴奏为主的弦乐版。好，今天留声地带的最后一首歌呢，选择到了王菲的好朋友陈奕迅，这是他在2002年推出的一张概念统一的一个专辑，叫做 Special Thanks To 当中的主打歌，这首歌呢叫做你的背包，也是陈奕迅的经典歌曲之一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1995年，我们在机场的车站，你接我而我不想归还，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，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，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， 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，前进不换，他已熟悉我的汗，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。背了六年半，我每一天陪他上班，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，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，遗憾是他与你无关，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，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，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，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？ 笑滔滔两岸潮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